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但没有迎娶。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，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。等他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也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会，也帮助所有在这里的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，那能够拯救人的福音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。好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庆祝我们主耶稣基督诞生。然而我们也认知圣经它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到底是几月几号诞生，只是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确实在约2026年前诞生在现今以色列耶路撒冷城外有个叫做伯利恒的小村庄里面。圣灵使耶稣的母亲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，因此我们会说耶稣的出生是神迹。你也许听过这话，神迹就是上帝的神的作为，神的事迹。但对基督徒来说，耶稣的诞生是神迹，却不是神话，是一个上帝确实在历史时空之中所成就的一个历史事实。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就取决于这一个历史事实。也就是说，如果2000多年前耶稣没有诞生，或那诞生在马槽里的孩子不是上帝的儿子，或者并不是圣灵使童贞女玛利亚受孕，那么其实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就是枉然的，其实我们就白信了，其实是顶多是自欺欺人，最终是没有用的。因为信耶稣，如果耶稣没有来到世界上，那么信耶稣就不能够叫我们上天堂。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必须承认，基督教其实有很多的信念都叫人难以置信。我们基督徒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，而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有三个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却不是三位上帝，却是同一位上帝。而这位上帝创造，从无中生有，创造宇宙中的一切所有，包括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。上帝又主动透过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认识他，而为了拯救罪人，上帝的第二位格，上帝儿子，在2000多年前成了人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道成了肉身。那成了人的上帝儿子，他活在世界上约33年，他最终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3天之后复活，40天之后又升天，如今他坐在天父的右手边。这一切其实就是基督徒所相信的最基本最基本的信念，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。你或许听过这些事，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服你相信这些事。如果你能够信耶稣，你可以问在座的基督徒，其实并非你比其他的人更聪明，或者你比别人更好。其实按照人的逻辑，按照人的理解，基督教其实没有什么好信的，其实你也没有办法信。 如果你信，是因为我们会说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，叫你能够信，使你能够信这说实在最不合理、不符合逻辑，就是上帝的儿子居然道成肉身的福音。我只能告诉你，你应该也必须信这个福音。为什么你需要信耶稣？或许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最令人讨厌的一个信念。这个信念就是，如果你是人，你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，你有各式各样大小的问题，但是你真正的问题也是你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就是你是一个罪人，你得罪上帝，你不认识这位创造你的上帝，反而你与宇宙中独一的真神为敌，你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人，这其实就是你最基本的问题。而上帝成了人，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，就是你的问题解决方案。或许你会想，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。如果真的有一位上帝，他不需要使用这么迂回、这么不符合逻辑、这么麻烦的方式来解决我的问题。上帝的儿子由一个童贞女所生，成了人的儿子，然后在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什么样的福音呢？圣经却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诞生，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也代表上帝要与人同在，与我们同在。这其实就是基督徒所信唯一能够拯救人的大好消息，这就是圣诞节的佳音。没有其他宗教所拜的神明会为了救人而成了人，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神明要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更没有神明会答应、要与人、要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拜神明或许可以给你很多的东西，可以给你财富、健康、成功、幸福，或许你会以为有了这些东西你就拥有了一切，你有健康、财富、成功、幸福就什么也不缺，或许你已经拥有这一切，也许你正在寻求一个可以给你这些一切的上帝或神明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的是，就算拥有这一切，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，而且罪的工价就是死，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朋友们，你可以拥有很多的东西，但是如果你的罪不得到赦免，你就没有上帝与你同在，你就没有真正的平安。你就算拥有全世界，你还是必须回答，人生就是这样子吗？人生就是这样子吗？我死了以后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你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你也不要奇怪，你会焦虑，你会不安，你会恐惧，因为你总会害怕，不论你有的多少总是不够。而且其实你也明白，朋友们，你有的再多，最终你也会失去。但是道成肉身的上帝，成了人的上帝，这位上帝就是可以把他自己给了你的上帝。有什么神明会为你舍去自己？有什么神明会为你死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神明都会要求你，要求你要付上代价。你若给的不够，你香烧的不够多，你拜的不够，你做的功德不够，不好的事情就会临到你的身上。但是朋友，其实你自己知道你做的永远都不够，不是吗？最奇怪的是，人居然会害怕自己所拜的神明，人祭拜祖先，却极其害怕那已经死去的祖先。 我只能说人真的很可怜，活人居然自愿的让死人挟制自己的心灵。其实我想你知道，从来没有一个求平安的人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事实是人拜的越多，心中的恐惧也越多，没有例外。你家里烧香最多的人，也是你家里最多恐惧和苦毒的人，没有例外。这其实是最合理的后果，因为神明不会爱你，他也不会提供你真正的平安，更不能给你永生。但是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，一位在时空中真的成了人的上帝儿子，这位上帝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的上帝，与我们同在的上帝。圣经说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而且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好人的时候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了。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。因此基督徒可以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。我信什么？我知道什么？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信的上帝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位上帝是我拥有的，这也是我诚心希望你也可以拥有的。或许你没有拜拜，但是你仍然要面对，只要是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，就是你最终会失去这世上所有的一切你最在意的东西，不论那东西是健康还是金钱、事业、名誉、成就、家人，甚至爱情，你会失去这一切。就算你没有，你说你不在意任何东西，这也是问题，不是吗？而且你没有解决方案，再多的心理建设，再积极的正面思想，再多的自我喊话，也无法抹灭这一个事实，就是你会失去世界上一切拥有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朋友，我会说你需要一位与你同在的上帝。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他创造宇宙，但他不是远在天边，他应许与人同在。基督徒就是凭着信心得着这个上帝与人同在的应许。有了这个应许的人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不需要再害怕，因为有了这个应许的人，就可以回答，是的，是的，没错，我会失去世上所有一切的，但是我有上帝，他应许与我同在。为什么基督徒有这个确据？就是我们今天聚集在此的原因，因为2000多年前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，永生上帝居然成了人，道居然成了肉身，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他出生的时候，有人看见他就说，如今我可以安然去世了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上帝的救恩。那出生在马槽里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，他也凡事与我们一样，他有血有肉，他也渐渐的长大强健起来，他会饿，他会渴，他会疲惫，他也吃喝，他也睡觉。他是上帝儿子，却成了人的儿子。他来到我们中间，他来到我们中间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 只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犯罪。他虽为上帝的儿子，却因为受苦学习顺服他的天父，最终他按照天父的旨意为我们尝了死味，就是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上十字架之前对他的门徒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他在世上的最后一餐把自己给了他的门徒，他拿起饼，举起那杯，他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血，为你们舍去的，你们拿去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拿去喝。他离世之前求他的父说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，求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。他对他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说，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面了。他复活之后又对门徒们说，看啊，我当与你们同在，我当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福音，这对你来说顶多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，但这却是基督徒熟悉、基督徒确信的事。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若真的来到世上，我们就知道上帝既然不顾惜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去了，就必定把万物和他一切都白白的赐给我们。这样子基督徒我们就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，而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的。朋友们，我还蛮确定你从来不知道有这样子爱人的上帝，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人的上帝，差派他儿子来到世上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，乐意与人与你我同在的上帝。基督教信仰没有应许人消灾解厄，反而我们的信仰最务实的看待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苦难。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应许我们，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，但是他说你们有勇气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。朋友，你有各式各样的困苦，你有各式各样的焦虑、不安，还有恐惧，所以你需要勇气活在这个世上。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，你要不然就是把头埋在沙子里，要不然就是你年纪太轻。而如果你觉得你有勇气，你在自欺欺人。对不起，我只是说实话。除非你能够回答，是的，我会失去一切我所拥有的，然后呢这个问题，除非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，你应该丧胆，你应该恐惧，你没有理由勇敢。而在上帝之外，你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有基督徒能够回答这个问题。因为我有信耶稣的人有这个应许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就可说，是的，我会要失去一切，但是我的主如今与我同在，我将来必要与他同在，这是好的无比的，这也是我的主他为我求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，你的独生爱子，他来到世上，他来到世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他生在马槽里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上帝何等的爱我们，我们就可在今世有勇气，对来世有盼望，就确知我们是可以与永生上帝同在，同在直到永远。我求你将这最好的福分赐给每一个今天在心福 听到这福音的人。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 接下来用一首回应的诗歌回应今天的分享。